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晚年的剧场演出实况。下半时段我们请您听程砚秋先生和荀慧生先生的录音。锁麟囊是程派最具知名度和艺术性的剧目之一，这是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在1937年应程先生之邀而创作的，首演是在上海的黄金大戏院，时间是1940年，一经推出风行大江南北，也成为了程派传人和艺术爱好者争相演出的剧目。这出戏啊，文词极佳，结构巧妙，写人情世态堪称是入木三分，在声腔艺术上也是程派剧目当中最有成就的。程先生1954年留下了锁麟囊修改版本的录音，那么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三让椅这一折当中的唱段。除了您听程先生的声腔艺术之外，您还能听到观众啊给让椅的这个身段报以的彩声。程砚秋饰演薛湘灵，四鼓张来友，京胡钟世章。

娘子，可是这么着，他来到咱们家，一手还没露呢，怎么又上过了？ 有来多好，看看于老板啊。 您这叫步步高升。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常乱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刚才您听到的是程砚秋先生演唱的京剧《锁麟囊》片段，这是1954年的录音。好，下面我们请您欣赏荀慧生先生的剧场实况。红娘是荀派名剧，受到西厢记题材的剧目大多数啊是崔莺莺为第一女主角，但是荀先生坦言，在西厢记当中他最爱的是红娘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正直善良，爽朗热情，反抗性也很强烈。关于崔莺莺和张生的结合，借助于红娘之力不小。荀先生也介绍了，在京剧早些年的时候呢，缺乏演西厢的剧目，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荀先生和他的智囊团着手创作，那么就参照了西厢和昆曲考红，编成了红娘一剧。剧本是在1936年编成的，同年10月22号在北京首次演出。荀先生在这个戏当中有很多创造都是独特性的，您比如说秦心一场的反汉调，佳期一场的反四平啊，还有玉墙一场，红娘手持棋盘引张生的身段，这些都是这出戏特有的，其他戏当中看不到啊。这些创造呢，都是结合了人物的性格，早已脍炙人口。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张生跳墙和莺莺相见的这一段情节。这是1961年上海中国大戏院的剧场实况，这个时候荀先生已经是六旬开外的老者了，从声音上来说那是大不如盛年时期了，调门也很低，但是唱念韵致和舞台上的境界以真化境，台下更是热闹，尤其是叫张生这一段，您听台下几乎近于疯狂了，足见荀派的魅力。荀慧生饰演红娘，沈曼华饰演张生，费文芝饰演崔莺莺，姚元秀饰演崔夫人，司古、刘耀增、京胡、周昌泰。 花有能管他去相知过来， 我去相姑子， 哎， 我在观后花园门，天都黑了，他们俩订月花也该来了，怎么还不来？啊，这是我 这要是老太太呢怎么好啊？ 小姐你， 小姐陪着老太太说话你，啊，陪老太太说话你也敢进去？ 啊，我怎么办呢？ 小姐约你哪儿见？ 约我跳墙。 是呀。 我呀。 那你就跳去呗。 跳不过去呀、啊。 跳不过去，你能解狗洞的钻进去吗？ 红娘回来了。 香烛，我还是怕有人进来。 我怎么来呀？ 没有人来呀。 啊！漂亮，快过去！ 老太太，您别出去，我去看见了，我去看见。哎，又是你，老夫人 啊， 是狗。 怎么讲话？ 那个是个狗， 怎么是一条狗？好，带我出去看了。 老太太，您可别出去。 什么？ 这个狗厉害，它专咬老太太。 哎呦！你好好，不是你家小姐，我要去到后面歇息去了。 那老太太您 安歇去， 您睡觉去，您得多养养啊。这精神不，老太太，您早啊。老太太，你早就该睡觉去了。 姑娘，睡起半不来，我要出去。 啊，你要下棋？ 是是 啊，你可等着啊，我给你取棋盘去啊。嘿、哎。夫人，夫人，你的好机会来了 啊！夫人姐， 哎， 什么机会呀？ 我告诉你说呀，刚才你呀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啊，我们老太太问你什么东西？ 这是怎么讲话呀？ 我说你是狗， 你怎么又来了啊？ 老太太一害怕呀，她就睡觉去了。 睡觉去了。 哎，就剩小姐一个人了。 哎呀，娘 子，要下棋玩耍，我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你老老实实，嘿，不必跑不赢。 愿洞房花烛。 事， 出事招来命不大幸。 小弟，你可记得大约西乡下？ 你兄们相称，但甚别心魔。 小弟呀、 兄妹本是夫，荣华之人哪更是？未免你差说什么？哎，也许乡下女人才是你，是可不悔，不论是何态，毕竟她也是你哥哥。我家若当官司当责难，但在大家公家有也是不宽。 小弟，小弟， 快快出去吧！ 我好端端一桩门事，完全嘛坏在了你的身上啊！ 你呀，你真是个混鸡子儿，你就会欺负我！你怎么见了我们小姐，你连个大气儿你都不敢出啊？ 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瞧瞧，今天够多好的机会呀、你怎么一点勇气你的妈妈出来呢？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蛋。 以上您听到的是荀慧生先生主演的京剧《红娘》片段，展现了荀先生唱念的风采，我们也能够从现场热闹的气氛当中感受到当时荀先生舞台上的表现力。这个时候荀慧生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好，今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是四大名旦梅上成荀晚年的演出实况，相信呢，让很多戏迷也过足了瘾，感受到大师当年演出的魅力。听到这儿呢，戏迷乐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广播剧场。明天晚上同一时段9:30到10:30，主持人尚远依旧在戏迷乐和您一起聊戏听戏，咱们明天再见。 像穿梭永恒的你，